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好，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今次我哋一个题目里面咧，第三次嘅讨论，都系关于系公民社会嘅讨论。系好欢迎咧，系我嘅好朋友啊，陈建明教授咧，系同我哋喺度咧系讨论个问题。陈明教授系耶鲁大学嘅政治同埋社会学嘅博士，而家系喺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嘅主任，同时咧系社会系嘅教授。建文兄啦，我哋讲两次里面咧，其实对我嚟讲都好好嘅，因为咧我明白到啊，即系我作为一个应该就一个小市民嘅态度咧，去理解而家我当前我哋嘅即社会，我应该系积极参与。我哋对于所谓系一个系公共领域或者系呢个公民社会里边咧，系更加多嘅认识啦。好啦，上两集都讲到咧一啲比较理论性嘅问题，我而家讲紧呢个公民社会啊，喺呢个再进一步讲嘅时候，点样系同政府嘅一个唔好讲对抗啊，或者点去改革佢哋，点样系一个嘅系令到喺一个公民社会里边有一个咁发挥更加积极嘅一个系发展里边咧？可唔可以话俾你听喺一概念里边嘅发展里边讲有咩重要嘅例子，有咩重要嘅历史系嘅事迹里边啊？话俾你听喺呢个公民社会里边重要性。 从概念上面嚟讲咧，公民社会要影响政府嘅政策咧，首先佢要做嘅咧，翻社会嗰度先，将民间嘅价值同利益咧，系好好地保存起嚟，系表达出嚟。第二样嘢咧，通过一个对话过程咧，可以形成一啲咧更加广阔嘅核心价值，而唔系纯粹就系局部嘅利益。第三咧就系攞住呢一套嘅社会嘅价值，去到监督政府所做嘅政策系咪符合呢个社会嘅价值。咁当最屘第四步就系当政府系都唔理你呢个社会嘅价值。系都要同你有冲突嘅阵时咧，公民社会做嘅叫做自我保卫。自我保卫就话你可能系开游行、示威、记者招待会，亦都可以罢课、罢工，甚至系用公民抗命嘅方式，去到咧系抵抗政府咧，等佢唔好侵犯民间嘅利益。 一听到公民抗命的话，呢个即刻就会我会系一紧张嘅时候嚟啊嘛。抗命即系话咧，就话系唔系啦？要抗议系正就系发觉系我哋讲咗，呢可能系非法嘅，可能其实根本就系我哋法律冇赋予我哋咁嘅权利嘅。系咪政府做嘅嘢嘅时候咧唔啱？咁我谂我哋需要一个可能系揾我哋议员去讲咯。我哋喺外边里边咧系搞事咧，我哋觉得系好恐惧嘅。 公民抗命啦，即系 civil disobedience 啦，有啲时候会译做叫做公民不合作啦。 系 呢一个咁样嘅概念咧，嚟源于十九世纪嗰阵时候，美国有位仁兄叫做Sorrow 啦。 系 咁，佢当时里边嘅概念就话咧。政府咧好似一副机器咁样嘅，如果呢个机器嘅方向错咗啦，行一啲唔公义嘅事情咧，人民咧又应该要同佢咧产生一种 friction， 好似摩擦咁样，吓去顶住佢，唔好俾副机器继续向一个错嘅方向走落去，要停咗落嚟之后睇一睇，系咪政府做紧啲不义嘅事，错咗个方向？咁佢当时佢所讲嘅所谓公民抗命咧，佢话个政府咁大，我哋作为一啲公民。我哋又唔会同佢打仗，冇能力，我可以做啲咩停一停佢副机器咧？佢就话啦，我就系可以用一种和平嘅方法，但我系犯法嘅方法。去到用一个咁良好嘅公民都犯法嘅话咧，引起整个社会里边去思考究竟出咗咩事？佢当时里边最重要就系反对美国去有奴隶制，特别就系仲开展一场墨西哥战争，想增加更加多奴隶。咁佢觉得呢个系一个不义之举嚟嘅。咁而作为一个咁单独公民，好似你前两个礼拜咁讲。佢冇咩能力噶嘛，佢可以做咩咧？但我又唔可以唔做嘢，咁佢自己就係話我唔去交一個税。咁結果咧，唔交個税咧就判坐監。咁佢作為一個咁好嘅公民都要坐監咧，整個社會開始就反思呢件事情。咁呢個就差唔多係整個理念嘅來源，即係話咧最重要嘅內涵就係係非暴力嘅，可以用個人嘅犧牲，甚至用犯法嘅方法，佢想引起個社會關注，要停一停一個走錯咗方向嘅政府。 你讲犯法嘅时候咧，咁即系话咧，我要参与里边嘅时候，就要系要付出一个啲代价出嚟嘅，系咪？喺近代里边啊，系有冇啲个比较成功例子去讲呢个问题？ 最重要有两个例子啦，一个就系甘地啦，呢个就真系将Sorrow 嘅谂法咧发扬光大噶啦。当时甘地喺印度最重要就系要追求独立、民主。 系 咁呢个过程里边，面对住一个咁庞大嘅殖民地政府，有晒军队警察。 佢可以點樣做呢咁樣。佢發覺佢唔做唔到革命。咁、 嗯、 但係佢發覺佢就好接受到 Sorrow 呢一套咁樣嘅即係公民抗命嘅呢種理念。咁其中一個最象徵嘅嘢呢就係一個所謂採鹽嘅一個場景。佢、 嗯、 當時裏面呢就覺得點解我哋自己唔可以做鹽呢，鹽點解要俾英國人壟斷咗，我哋要俾好多錢先買到鹽，因為抽好多税、嗯嗯。你私人做鹽會抽好多多税。咁、嗯、佢、嗯、覺得其實鹽係屬於印度人民嘅，佢攞返呢個權利其實呢個好象徵性嘅。我攞返鹽呢個權利其實係攞返個公民權利嘅最後。就係呢個國家屬於我，去攞翻呢個國家嘅。但係好象徵性就用鹽做開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佢哋就操去一個鹽廠裏面咧，警察係排曬隊，成幾百個警察就攞曬棍，有曬鐵喺個棍嘅頂嗰度咧，一個個打呢啲咁樣嘅公民。佢哋一排排咁跌咗落地下之後咧，唔單止唔抵抗，手都唔去擋，流曬血，斷曬棍，咁不斷不斷一排排俾佢打，打到個地步咧，整個全世界都震撼咗，整個社會震撼咗之後咧，咁。嗰班打嘅人自己都冇曬道德力量，咁當時嘅英國總督咧喺印度咧就要開展同印度嘅聖雄甘地進行談判，咁呢個係一個好震動人嘅一場運動嘅其中一個好標誌性嘅事件。咁如果你要再談啊，當然就係喺美國嘅南部，當年馬丁路德金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嘅爭取種族嘅平等政策，佢最有趣嘅一個運動就係由一個女士開始嘅，嗰個女士咧就係坐巴士嗰陣時候咧。有个白人上车咧，就要起身让俾个白人，一定要让。咁但系后边都冇位啦，话我点解要让咧？咁佢系要坐树，咁佢就被捕，被人捉咗坐监。咁佢就呢一场，咁开始咧，马丁路德金就带动好多嘅教会同埋嘅当地嘅人民咧，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就系杯葛巴士。我哋就唔搭巴士，我哋就行路翻工，卡铺一班人坐埋晒一齐啊，的士或者私家车。你知唔知咁样嘅杯葛都犯法嘅？竟然可以就话你做呢啲杯葛行动。咁和平喎，都係犯法。咁佢哋知道犯法，我都係要做。咁結果佢都係被捕嘅。馬丁路金佢哋都係坐過監嘅，全部都。咁佢哋係透過呢一個咁樣嘅非暴力嘅過程咧，係爭取到最後尾係聯邦嘅法庭咧，係判佢哋當地呢啲做法係違反憲法。 你強調緊呢個和平啊！非暴力啦，但又覺得有時覺得有人話覺得，喂，依、這個比較上係即係冇咁進取啊嘛，咁應該要暴力咯，應該譬如話你啲警察唔啱就打過咯，係咪啊？即係我諗依個係首先要接受咗依個所謂啊，我哋嘅要和平非暴力嘅時候咧，可能係太軟弱行為喎。佢要改革的話，我點解唔好搞革命啫？暴力革命最好噶，我要改朝換代嘅時候咧，我自己做主唔好咩？ 嗱喺呢個世界裏面咧，實行非暴力嘅公民抗命嘅人咧，都有唔同理念嘅。有啲係啲絕對嘅和平主義者嚟嘅，佢覺得愛嘅力量比恨嘅力量更加大。喺推動呢種運動過程裏面，譬如馬丁路德金嗰啲咁樣，佢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係最能夠表達到佢哋自己啲理念嘅。佢哋相信愛嘅力量係重要嘅。革命嘅過程裏面咧，唔單止你製造好多恨，以暴易暴，甚至你個行動者自己本身內心好多掙扎嘅。你作為一個信徒。你要殺一個人，內心好多掙扎，所以正義多你都好多掙扎。佢呢一種嘅運動咧，對某啲人嚟講更加同佢嘅信念係好相同，就係、是、佢相信愛嘅力量比恨嘅力量更加強。但有啲人就包括曼達拉咁樣，佢就唔係咁樣睇法嘅。佢覺得係完全一個策略嘅問題，就係、是、當你係冇可能有力量去用暴力去推翻個政府嗰陣時候，但係你又唔想坐船咩都唔做嘅話咧，呢、這個就係一個選擇。就係、是、可以用呢一種嘅力量咧，產生個好大好大嘅力量，去到影響嗰個成個政治嘅環境。咁所以咧，呢一個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嘅原因。咁我又唔會話絕對講話就係咧，你一定要相信絕對嘅和平主義。但我指出一點就係話咧，佢並唔係你想象中咁被動嘅。係，佢其實係積極嘅抵抗緊啲嘢。不過佢抵抗過程咧，唔係用一種同你用一種肢體衝突、暴力嘅方法。 係要用一個方式裏邊，將你剛才講嘅所謂嘅呢個政府裏邊嘅啲不公義。系唔啱嘅行為裏邊咧，係某種方式佢係會係擴大出嚟，係要令到全世界人知道，你大家要感覺到依個嘅重要性係咪？ 即係佢仲係相信人嘅心底裏邊有公義嘅，有愛嘅，所以咧，只要你好大聲用呢個力量。去將呢個不義嘅嘢展露出嚟之後咧，其實呼喚緊每個人良心嘅，即係話呢一套運動嘅人，佢嘅對人有啲好基本嘅信念嘅。佢只不過覺得每個人係恐懼，但唔代表嗰啲人咧係冇愛心或者冇公義感嘅。只不過大家喺每日生活裏面埋葬咗啦。 咁就問題就邊啲人咧肯去做一個所謂犧牲啫嘛？係嘛？譬如話你剛才你講緊係金地嘅問題嘅時候，就係有冇人肯去即係為咗呢個信念裏邊咧係俾人打？可能會死， 冇錯， 可能會坐監 嚇，冇錯。 咁、啊、呢個裏邊咧就係都有大犧牲噶嘛，係咪？ 係啊，所以一定要有班人首先要犧牲咯，咁佢先可以激發到每個人嘅良知啊嘛，同一種公義感啊嘛。所以呢種都係好正面咁睇每一個人嘅，包括佢嘅敵手。 佢甚至相信个敌人点解会打到上下会意志都弱咗咧？因为佢自己内心里边、心底里边呢啲警察都系印度人嚟嘅、 嗯嗯， 其实佢都有个良知嘅。佢、见啲人咁样又唔同你抵抗，系咪真系好似上长官咁讲系暴徒嚟咧？去搞乱个社会咧？如果佢带住咁和平、仁爱嘅态度去俾你打嘅话，佢开始自我怀疑，就系嗰套讲法话呢班人系想搞乱个社会嘅，系咪错嘅咧？ 嗱，我谂咧，当然你头先讲好多都系一个系即系西方社会里边、西方历史里边一啲现象啦，尤其是就喺近代里边讲。但似乎我哋睇到我哋中国历史发展里边咧，似乎就觉得呢啲好少好少例子嘅。我谂以前喺对政府嘅批评里边啲，譬如话喺朝廷嘅大官、谏官里边讲咧，佢有时讲啱又好，讲错又好嘅话咧，就想皇帝唔中意的话，就会系即刻就会系调官，或者甚至系抄斩全家添，系咪啊？系诛九族咁样可能嘅嘢、譬如我喺过去嗰个年代里边睇下，我哋喺五四运动啲咁嘅即系发展里边讲咧，每次所谓要比较和平都好啦，后屘变成一个暴力嘅运动嚟嘅。我哋中国历史里边讲咧，其实一个所谓公民抗命嘅，其实比较上系弱啦。 我就唔会话呢个系净系西方。你讲得啱，未必系每个文化都有，但系唔一定系西方。咁啱啱讲啦，譬如印度嘅甘地，佢、受到美国嘅 Sorrow 嘅影响，但系佢自己话佢嘅精神嘅来源，其中一样嘢就是印度教啊，同埋其他嘅印度里边嘅其他嘅宗教，佢亦都受到基督教里边，特别系登山宝训耶稣嗰段嘅说话里边影响好深嘅。咁马丁路德金就好清楚啦，佢又受到甘地影响之后咧，就用好多基督教嘅伦理摆设。可能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咧，那个儒家嗰套文化咧，的确。可能是太过着重表面的和谐咧， 我谂我 即系所谓礼嘅部分，但其实儒家咧都追礼背后嘅意义。 好啊，呢、个嗱，呢点我休息阵间就翻嚟，我再继续去讨论呢个问题啊。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文教授。 我哋今日最后一次嘅就讨论就关心公民社会。啱啱我哋刚才讲咗啦，我哋点样喺一个西方社会里边咧，去睇翻中国嘅传统里边，都感觉到啊，系表面上儒家嘅精神里边咧，似乎就我要系要咩，系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嘅五伦关里边啦，接受一个所谓系，总之有个所谓系圣君贤相就够噶啦吓。我哋喺做一个星斗市民里边咧，就系、盼望紧我哋好嘅领导。咁因为觉得喺呢个儒家里面讲嘅时候咧，我系用共礼嘅问题嘅时候咧，觉得呢个唔应该去搞乱社会嘅，即系仲系觉得呢个政府咧系唔关我哋市民事嘅。我做市民的话咧，我就系要乜嘢最好就乜嘢，直接参与就系咩，就系读书，系考试做官。咁我做咗状元的话，咁我直接参与咯。咁希望我哋父母官俾我哋一个好处咯。我使乜要我要每个人参与啫？我哋耕好啲田啊，耕好税啊，做负晒我哋嘅责任够啦嘛，系咪啊？ 系啊，因为传统里边咧，对于皇帝嗰个权力嘅来源咧，觉得系天俾佢，唔系人民俾佢嘅。咁又好强调要守礼，其实即系社会秩序。但系其实儒家就算你睇孟子，佢讲文本精神咧，其实个上天点睇个皇帝嘅，都系用人民嘅耳朵同埋眼睛去睇佢同埋听佢嘅。咁亦都会讲就话，其实礼背后都要讲个义嘅。如果你冇一个义喺背后嘅话，净系守礼，你就变咗一个。鄉儒比較一個僵化嘅一種嘅狀態，咁你分翻香港社會啦，你問我有冇義咧？我真係唔覺得係真係有好多問題出現，就係、我唔覺得真係好公義。好簡單咁講法，我哋每個人都相信我哋而家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係咪真係咁樣嚟香港？就睇我哋個選舉法啦，呢個唔係法啦，係法啦，係咪人人平等？一定係有啲人比另一啲人更加平等啦。喺我哋社會裏邊，你諗下，即係而家我哋去到選特首，有廿幾萬人有機會去投票揀千幾人。千幾人就去選特首，其他嗰幾百萬人係完全冇機會去參與。佢哋唔係喺社會裏面有一個平等嘅貢獻咩？個社會裏面，但真係政府官員會話俾你冇嘅喎。譬如話有關功能團體嘅問題，可以話坐喺樹呢幾十個功能團體就代表咗我哋香港 GDP 90%+啦咁樣。我想問啊，嗰90%+嘅 GDP 淨係坐喺樹啲功能團體嗰啲所謂公司嘅老闆就可以創造到咩？使唔使啲工人嘅？ 係啊， 嗰啲工人好似冇份創造個 GDP 嘅。第二就係話。究竟妇女占几多 GDP 啊？佢喺度凑细路仔嗰时点样计算啊？讲呢啲说话啲官员有冇妈咪凑嘅咧？应该都有妈咪凑大嘅啦。咁究竟即系我哋社会里面点样睇一个人嘅贡献啊？翻中环价值啦。而家中环价值仲恐怖到净系收窄到老板呢个层次，唔对一般人嘅劳动，对个社会无论你系艺术家，你系一个宗教人士等等。 你對個社會裏面呢個貢獻完全係被忽略嘅，唔覺得你有貢獻，因為你冇 GDP 嘅計到出嚟。咁你諗下，其實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已經冇將我哋每個人平等看成我哋家人嚟。如果一個家嘅話，每人都一個家人嘅話，而家唔係好清楚嘅，嚇、啊，即係某啲人比另啲人係更加有價值嘅。咁所以你諗下，即係我哋本身呢個制度唔係有一個公義嘅基礎，所以嚟緊嘅點可能個社會裏面冇衝突咧？呢、這個制度咧，定係新一代嘅年青人咧？我覺得係越嚟越唔可能接受。 聽你我講同意啦，即係話好多不公義啦。翻轉頭我講緊我今日討論問題，我哋喺個公民社會裏面講，我點樣去做咧？點樣喺所謂頭先剛才你提出一個所謂我哋一個公民抗命裏面講，我哋唔能夠再靠第一部門、第二部門去做，我哋再喺第三部門裏面講，有乜嘢嘅即係方向性嘅嘢咧？你提議出嚟咧？ 嗱喺而家香港出現嗰個和平佔領中環嘅運動裏面咧，你見到有幾個元素咧，同你呢兩個禮拜討論問題好相關嘅。嗰、那個運動咧，其實唔係以佔中。就淨係一樣嘢嘅，佢其實之前咧係需要有個商討日嘅，就好似 Habermas 所講嘅，應該先有一種對話，慢慢慢慢去尋求共識。但你尋求共識之後，可能第一可能冇共識啦，第二可能呢個共識係咪真係代表緊好多人咧？你唔夠噶嘛，所以佢有第二步嘅，第二步叫公民授權嘅，就可能呢班人傾完出嚟之後，有一兩個方案之後咧，應該俾市民咧去進行一個投票，去選擇，選擇出嚟之後咧，應該將呢個意見去向有關嘅方面表達出嚟。呢、這個表達出嚟之後，如果最撚尾冇得到好嘅和應，仲係俾一個完全唔係一個真正嘅普選方案嚟咧，咁先至會出現一個公民抗命嘅行動，就去話俾佢聽，你如果咁樣做法嘅話咧，香港就會陷入一個好大嘅危機嘅。咁我哋要用公民抗命去提醒各方面，包括北京，去知道而家呢個危機咁大，呢個制度係幾咁唔好。 但你咧聽到個佔領嘅時候咧，即刻大家已經係驚曬啦嘛！佔領，哇，好似係會阻擋馬路啊，我哋日常生活嘅運作啊，搞亂咗我哋嘅秩序等等嘅嘢。我首先佢呢個恐懼先嘅， 係啊， 係咪我點樣令到我哋覺得呢個咁嘅，即係頭先剛才講呢幾個嘅策略性嘅一個發展裏面講咧，係大家會接受嘅啦。 其實咧，佔據呢兩個字咧，唔一定好激進嘅。我哋腦袋裏面成日俾好多嘢佔據咗嘅，俾金錢啊，俾好多其他嘢佔據咗。而家我哋希望用愛同埋和平去佔據佢啫嘛。第二，好似 Soros 咁講啦，如果個政府走錯咗方向咧，你要停一停嘅，叫佢諗一諗。點解中環啊？中環就代表咗某一種價值，就淨係以為錢就大曬。但我哋諗一諗啊，有啲人真係同我哋計㗎。你佔領中環可能要損失幾多錢嘅？啊，一日可能損失幾多億嘅？我哋一年咧百幾億嘅錢用喺教育嗰度。如果有一個政制方案拎出嚟咧，其實明明唔係普選嚟嘅，我哋都要話啊呢個叫做普選。明明嗰陣係六嚟，你就話去馬嘅話咧，我諗我哋用百幾億去教育我哋啲細路仔咧，呢啲錢全部白浪費曬，嗰個損失係更加大嘅。所以睇下你個價值觀係點樣嘅啫。即係如果你個價值觀你覺得細路仔都要學下點樣去尋求真理，唔好六就等於馬，馬等於六嘅話咧，你可能停一停。我哋去諗一諗呢樣嘢咧，個價值好大嘅。 嗯，頭先你講嘅幾個層次裏面講嘅時候，第一樣咧，我點樣係令到我哋嘅公民啊理解頭先你嘅所謂嘅理念咧？係咪又透過翻轉頭講就係透過我哋嘅所謂呢個嘅網絡領域裏面去推動咧？ 兩方面都要做嘅、嗯，一方面我諗即係網絡係一個相信會好重要嘅工具嘅。 嗯， 所以呢、這個公民抗命運動咧，會捲入好多唔同嘅年輕人啊等等咧，係、用網絡去講解，我哋從來討論嘅問題。第二咧，亦都需要有傳統嘅組織嘅，正如我所講，線上線下要互動，先產生好大嘅力量嘅。所以呢個運動咧，其實咧，佢哋呢幾個月咧，最重要做對話嘅工作，就係同唔同嘅群體、唔同嘅公民去進行對話，去理解我哋仲有所講嘅呢啲咁嘅概念。 呢個對話過程裏面講有咩最特別嘅、最重要嘅一啲元素咗出嚟？ 兩個信息啦，第一個就首先就係點解而家香港必須要有民主，唔再係民主嘅話，管治唔到落去。你已經試過三種唔同特首噶啦，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愛國力量治港都治唔到港。咁所以你已經知道唔係個人問題，係一個制度問題。所以呢個首先就要係令大家理解到點解要需要改變嘅制度。第二樣要解釋個運動嘅理念咯。呢個理念唔在於要破壞啲咩嘢，其實佢係要去建設一啲嘢。表面睇上嚟你係要破壞個秩序，其實佢係為咗立而去破嘅。咁呢個需要一個過程去令到市民明白。 大部分嘅即係人士覺得就話咧，譬如我當我講為建制派嘅時候咧，建制派裏面就係一個已經保持住一個和諧嘅秩序嘅嘢裏面啦。你哋依咁講嘅時候咧，就覺得係一個係要對抗嘅， 是一个要是要反叛的。咁就呢种个感觉里面呢，令到安大部分嘅人觉得就话，你系咪政府讲嘅嘢就永远都系错嘅。系要透过咁嘅方式先能够推动呢个政府改革。可唔好啲比较更加和谐啲，就系会透过我哋嘅立法局里面嘅做嘢囉。我透过啲我哋嘅代表我哋嘅一个政治家做嘢㗎。 你见到议会里面已经出现好怪嘅现象。而家拉布系停唔到咁样嘅。喺西方都有拉布嘅，但系都会有方法去停一个拉布嘅。你唔可能两个议员、三个议员咁样拉落去。但人家是一个民主的制度选出来的议会嘛。所以大家觉得每个人应该有平等的机会，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占晒那么多时间。在香港这个就是因为你本身的整个制度是不公义的。如果你叫他说乖乖地回去投票，他一定输的，我为什么要去投呢？所以就是因为你最基础的制度不公义呢，你就发展出现在古灵精怪的现象。所以你所有东西要回去根源里面呢，你就是要去到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你说交返俾立法会，如果立法会本身就是我哋要改革嘅对象，而家就系咁样。所以你系个问题会不断不断呢，系氹氹转氹氹转。其实大家已经好多人，我身边朋友已经感觉到香港过往呢十几年喺度空转嘅。所有嘢都系不断不断去争议，系冇出路嘅。每一次嘅选举我哋唔讲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我哋环绕就系最基本嘅宪法问题。宪法为咗咩噶？提供一个最稳定的发展关卡，连呢样嘢都唔稳定。 但我哋有个最基本问题，就系因为我哋嘅宪法唔系真正宪法嚟噶嘛。我当佢讲系呢个基本法嘅时候，同真正宪法系唔同噶嘛。我哋嘅民主啊，同我哋嘅政制嘅改革里边嘅，点解最后尾冇出路地方？因为咧就好简单，最根源地话，我哋香港唔系一个所谓政治实体，香港唔系一个国家，香港仍系一个咧系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哋唔能够要求一样嘢嘅。咁嗰阵时候点睇呢样嘢？ 我哋国家成日倡导咧呢个特别行政区啦，系世上即系少有嘅，历史少有嘅咁高度自治等等等等等咁吓。但其实好多国家里边嗰啲市长咧，同嗰个总统啊，或者同个首相咧，可以嚟自唔同嘅党嘅，人哋一样可以咁样去到选举产生。甚至可以同个中央政府有唔同意见，都接受得到。咁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呢个一国两制系咁历史嘅创建，其实连呢种咁样嘅水平都去唔到。是不是有少少过分夸大咗？我哋呢个香港系咪真系呢个咁嘅制度嘅设计系咪真系咁伟大？除非真系认认真真实践佢最早所讲嘅讲法，就真系所谓高度自治。我睇唔到即系香港点样以一个教育水平咁高嘅，咁理解到其实两个地方系唇齿相望嘅，就好似谂到就话佢一俾我哋选举嘅话咧，就出现一种咧完全两面嘅冲突。其实你最谂下最简单嘅事情，我觉得成个讨论都系荒谬。如果中央俾香港民主选举，最大嘅民主派就系中央。香港同中央嘅以前嘅所谓对抗嘅，我谂消散都唔知几多去。你一路闹佢唔民主等等，佢俾你喎。 系啊， 系嘛？所以连最根本嘅问题就系你喺嗰下就已经解咗个结啦。所以我觉得呢啲嘢都系藉口嚟。 好啦，我谂我经过三个礼拜嘅讨论里边咧，我谂大家就系听众都听到咧，就系其实对于即系公民社会概念有一个更加深嘅理解。我谂我哋的而且确真系要系发展我哋公民社会啊，令我哋每位公民系可以更加多嘅自由参与嘅讨论。因为咧最终目的里边啊，我都系推动我哋嘅社会里边嘅真正和谐。真正嘅我哋嘅高度自治，真正嘅民主嘅世界啊！好，我咁我再次咧就系多谢阿程彦明教授，三个礼拜里边咧系一个重要嘅议题啊！多谢你吓， 多谢， 拜拜。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